年轻人总不听劝，不纠结世事深浅，看对了眼就把手牵，从不问前路多艰，成年人又忙着立业，谈感情避不开金钱，身份地位拥有以后发现，成家便没人成全，人到中年第三道考验，等身心稳定总有人厌倦，中途下车你又能说哪个更可怜，不如晚年好像中断来清披荆剑，白头偕老其实是谎言，都得有一个人先走在前，当然了不是每个人都能爱得尽如所愿，你我身边换过几张脸，预留下特殊的称呼仅供怀念，初恋就爱喜欢第几个才是你老伴，以为桃山切换此生就欠，金不换珠不值，你给的承诺就像隔靴搔痒，一辈子不过一辈子，水桶装不照样会心凉，初恋就爱喜欢，有几个是别人的伴，岁月无从太快，感情要分期更难，才惊觉光枯是涅槃，欲盖又好好品尝，思念长长不过当晚，梦醒有人在身旁就最简单。可不是爱的证据如何磨灭，比如初恋约的公园，旧爱刚离开房间，喜欢就等在咖啡店，才会有那么多地点需要悼念，初恋就爱喜欢第几个才是你老伴，以为桃山结婚此生就欠，金不换珠不值，已给的承诺就像隔靴搔痒，一辈子不过一辈子，水桶装不照样会心凉，初恋就爱喜欢，有几个是别人的伴，岁月无从贷款，感情要分期更难，才惊觉共苦是涅槃，预感要好好品尝，思念长长不过当晚，梦醒有人在身旁就最简单。